着我的手炫耀，掌心里感受每次心跳。喜欢你把我每件心事都知晓，陪着我跟着时光变老，期待你能知道你的每分每秒都在心里发酵，陪你左右，直到永久。